正在我国访问的日本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代表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花篮是荒木板江团长28号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